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光光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头戴马巨猿，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句顺口溜咱们昨天只说了后半句，内联升和四大横。今天咱们就接着聊聊这前半句，马巨猿和瑞福祥。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四集。现如今要说起这北京专门做帽子的老字号，估计大伙首先想到的就是前门大街的盛西服帽子店。盛西服的确也是咱老北京的一个老字号，以卖帽子而得名。可是要是回到清朝那个年月，论起做帽子还有一家店，名字说出来比它还响亮，那就是马巨猿。现在形容一个人有钱、有身份、有档次，咱得先从这身上穿着打扮开始说起，浑身上下的名牌，什么 LV 的、鳄鱼的，全是国际一线大牌。其实早先的老北京人穿着打扮也是有品牌意识的，您要是出门头上戴着一顶马巨猿的帽子，让别人一瞧就知道您这人有身份、有品位。别看卖帽子的店铺不止这一家，可要是论起档次，马巨猿那可是独一份。清朝末年的时候，谁要是能戴着一顶马巨猿的帽子出门，脸上都跟着有光。马巨猿之所以能在北京四九城这么出名，被誉为帽业之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家做帽子向来都是货真价实，工艺精湛，用的全是一水的好东西。我在这儿也给您说说他怎么个好法。首先一个，马巨猿想当初起家的时候是以专门制作官帽和大户人家戴的瓜皮小帽而出名的。清朝那会儿的官帽又叫鹰帽，就是帽子上边有一撮红缨子。您可别小看这红缨子，重点就在这儿， 马巨源向来是挑选西藏的牦牛尾巴做缨子，用这种东西做缨子，首先一个是好看，再有它不容易乱，甭管您怎么摇头晃脑，这缨子都是顺顺溜溜的。您说如果哪位大臣叩见皇上一磕头，这一晃脑袋，这缨子乱的跟被雷劈过似的，那能行吗？所以这材料很重要，有了牦牛尾巴了，您还得上色呀。官帽的缨子全是红色的，而且这红得正，还不能掉色，不能说赶上一下雨天顺着脖梗子往下流红汤啊。马巨源染色的东西只用西藏出的藏红花，您说一个牦牛尾巴一个藏红花，光这两样东西的产地就够远的，价钱贵不说还不好买。可是人家马巨源从来都没换过，从来不会贪图小便宜以次充好。给大户人家做瓜皮小帽也一样，帽子里边用的都是新布，帽子外边用的都是南方上好的丝绸，甭管您是一个礼拜不洗头还是一个月不洗头，这头油都不会溢到这缎子面上，所以您说他做的帽子能不出名吗？马巨源在用料上讲究的是一心二好，绝对是货真价实，诚信待客。像他这样的经营理念，全都是起初开设马巨源帽子店的东家所灌输的。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最早开设马巨源店铺的东家本名就叫马巨源，这个人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也是个穷苦出身，家里头老爹老妈都是贫苦的农民，拉扯四个儿子靠种地为生。马巨源在家排行老二，剩下哥仨，一个叫巨财，一个叫巨茂，一个叫巨盛，意思就是希望这哥四个能够财源茂盛。跟其他三个兄弟比起来，马巨源上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儿，那得说是家里的秀才了。等到马巨源十来岁的时候，他爹就琢磨了，既然认识几个字儿，总得出去学习学习，不能一家子都种地呀。于是就把马巨源托付给了在北京的一个舅舅，想办法让马巨源学点本事。马巨源这舅舅当时在北京当裁缝，别的门路没有，就直接把马巨源介绍到了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裁缝店当学徒的。马巨源这孩子老实勤快，所以老板还挺喜欢他，好多事儿也都是手把手的教。本以为这日子就这么安定下来了，可谁成想安稳日子还没过满一年呢，这家裁缝店就倒闭关张了。老板心疼马巨源，担心这孩子没出路，就又转战把他介绍到了前门外一家做帽子的作坊当学徒。这家作坊的老板不仅手艺好，人也和善，可是老板娘却是一个刁蛮不讲理的人，对待这些学徒的那是恨到家了，平常不能歇，只要一歇准挨骂。早晨马巨源打五点起床就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关门，吃过晚饭以后还得哄孩子，就连晚上睡觉铺床，夜里端尿盆，他都得干。不过日子过得虽然苦点，可这位老板倒是趁着白天的功夫没少教马巨源，不光是做帽子的手艺，连经营店铺的理念都一样不落的传授给了马巨源。马巨源也是穷苦出身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明白，要是店铺能在社会上立足，首先一点就是要讲究信誉。三年多的学徒生活结束以后，马巨源又在这家作坊里帮着老板干了两年多，直到后来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马巨源那点收入根本没法养活这一家子人，没辙了，这才想到自己出去单干。白手起家好像都成了京城老字号的套路，马巨源也不例外。起初别说是店铺了，好不容易凑了点钱， 才勉强租了个房子。也正是从这间不起眼的房子开始，马巨源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四集。这间房子可不是马巨源的店面，确切的说，应该是马巨源晚上睡觉、白天干活的地方。那会儿马巨源手里哪有钱呢？为了能多卖点帽子，他是没日没夜的苦干呢。白天在家里做出几顶帽子，就赶忙跑到打磨厂、花市一带的店铺里向那些老主顾推销，等卖完了回来再接着赶制。就这样一年下来，马巨源的手里才算攒下了几两银子，收了俩徒弟，在鲜鱼口边上支了一个帽子摊儿。当时鲜鱼口可是商业集散地，人多买卖也多。马巨源的摊子别看小，可是帽子质量好，价钱又便宜，日子一长可就小有名气了。嘉庆22年的时候，鲜鱼口路南正好有家小店关门了，马巨源赶紧找人说和，把店面给盘下来了。简单规整一下，选了个好日子，他这个马巨源帽子店算是正式开张了。小店面一开张还真挺红火，天天顾客迎门，可把马巨源给忙坏了。要说这马巨源命还真好，小店开张没多久，他就碰上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在朝廷里头是位大官，姓张。早先他的手下曾经在马巨源买过帽子，结果让这位张的人给瞧见以后，觉得这帽子好，做工精细，用料也讲究，就派人去给他也买了一顶戴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马巨源哪会想到自己这买卖马上就要鲤鱼大翻身呢？没多久，好事儿就找到马巨源头上了。这位张大人不光自己喜欢，还把马巨源的店铺介绍到了宫里，让他专门负责给朝廷做官帽。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马巨源一看，乐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打那儿起，马巨源帽子店就成了清政府和贵族官僚指定的官帽店铺了。道光22年的时候，马巨源快50了，劳碌了这么多年，买卖虽然越干越红火，可他这身子骨却开始走了下坡路，经常犯病，店里的生意只好托付给徒弟李建全照看。咸丰8年的时候，马巨源这病突然加重，没几天的功夫呢就去世了。马巨源一死，问题可就来了，他们全家除了他一个人干这买卖之外，就没人会做，谁来接班啊？全家人都琢磨着把这店铺给盘出去，买卖关了算了。这时候早先那位贵人张的人可又出现了，这么好的买卖关了怪可惜的，于是他就把店铺给盘了下来，让马巨源的徒弟李建全接着管理，还用早先的老字号，这才算保住了这家帽子店。在这之后，马巨源帽子店也是经历了几次沉浮，清政府被推翻，英帽没人戴了，他们就换了方向，主要制作瓜皮小帽和四喜帽。49年解放，瓜皮小帽也停产了，马巨源的客户员从早先的大户人家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文革时期的动荡让马巨源合并到了东升鞋帽店，直到现如今政府恢复老字号，马巨源这才又获得了新生。早年间的北京城里，专门做绸布的行业里有八大祥，分别指的是8间带有祥字儿的绸布店，而瑞福祥则号称是八大祥之首。解放以后， 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用的瑞福祥的面料，可见它的名声之大。起初瑞福祥不叫这名，叫瑞福号布店，最早的店面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山东济南。当时山东这个地方有一种土布叫大碾布，经久耐用，好多人都喜欢。于是有一个叫孟洪生的商人就在济南城里开了一个小门脸儿，专门卖这种布料。店面起名字可不是随便的事儿，那会儿人都讲究，生怕万一名字起不好影响以后的运程。于是孟洪生琢磨来琢磨去，就想到了瑞福这俩字儿。这名字有什么奥秘呢？据说他当时起这名字还是引用了轻浮还钱这么一个典故。浮啊，是远古时期的一种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出门的时候母亲都会把血抹在孩子身上，这样甭管他飞到哪儿都能找到家。而且轻浮在古代还代表铜钱儿，这样一来意思就是财源滚滚，钱都知道自己上他们家来。再加上个瑞字，借着吉祥寓意有个好彩头，就这么着起了个瑞福号的店名。店铺开张之后生意确实不错，几年下来生意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大。光绪六年孟洪生去世了，瑞福号布行传给了第二代传人孟洛川。这小伙子有点经济头脑，接过老爸的班，不光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还扩大了店面，办了织布厂，就连瑞福号的店名都给改了，叫瑞福祥，寓意着吉祥如意。那会儿孟洛川因为做买卖需要各地走动，光绪十六年的时候他头一回到北京，瞧见北京游人那么多呀，买卖也好做，于是决定带着几个徒弟背上点大碾布来北京卖卖，看看生意如何。大碾布一到北京可成了稀罕物了，老百姓都喜欢，没几天的功夫呢，这带来的布就都卖光了。孟洛川一看成啊，看来这买卖不光是济南能干，北京也能干，索性啊，我就在这儿开个门脸儿，从济南运货，在这儿专门卖布料。起初学么店面的时候，孟洛川就想，头一回在北京开店，门面不用太大，万一这生意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干赔钱不划算。于是他就在鲜鱼口里租了两间房，这两间房不大，他们经营的方式也不像其他店面似的前店后厂，他们就像孟洛川早先设计的那样，每次都是从济南运布料过来，货到了再往外卖。当时一直跟着孟洛川的一个侄子叫孟进侯，孟洛川不在的时候他就负责照看北京的店面。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大，于是扩充门脸儿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光绪十九年，就在孟洛川打算扩建门脸的时候，正好赶上大石栏东口有一家店铺倒闭，正好这个机会让孟洛川把瑞福祥的店铺正式开在了北京城。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店面开张以后，店里的布料也从早先单一的大碾布扩充了很多不同产品，尤其是丝绸缎面，受人喜欢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大碾布。和前面几家老字号不同的是，瑞福祥面对的客人除了那些达官贵人以外，还有平头老百姓。店里的布料从低档到高档，从上好刺绣到普通的蓝白布，它全都有。别看前门一带商铺店面不老少，可是论起制衣买布，全都认准了瑞福祥。生意做了几年，瑞福祥是越来越火，可让孟洛川没想到的是，这股火劲儿真能活脱脱地烧到他的店铺。光绪二十六年， 瑞福祥赶上庚子事变，一把火就把瑞福祥几年的基业全烧了。孟洛川和孟进侯急得连觉都睡不着，只能是等着机会，等事变过去再想办法把店面支撑起来。庚子事变平息以后，孟进侯东拼西凑找了一点资金，重新建起了瑞福祥。本以为经受了这次动荡，瑞福祥的生意得慢慢的缓，能不能像早先那样红火还得单说呢。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新店一开，这红火劲儿不光没减当年，反而比早先还猛。究其原因，还得说是瑞福祥的布料和制衣的手艺。那个年月不像现在，商店里的衣服全是成品，您只需要挑选号码大小就行了。当时的老百姓穿衣服讲究的是量身定做，瑞福祥店里做衣服，无论是布料的质量还是做工，都是一绝呀。首先是这布料，上柜之前都得在地窖里头封存半年，这样颜色才不会脱落。其次就是这做工的手艺，量身的尺寸绝对是一寸不多一寸不少。再有，老北京人都讲究个礼数，出门走亲访友串门，您手里头不能空着。瑞福祥还别出心裁，做了很多精美的礼券，等送礼的时候您一拿出手，是又有面子又方便。这法子一出来，瑞福祥的生意可就更火了，不光是早先的一家老店了，连带周围一共开了五家门脸，搁到现在估计得算是连锁经营了。早先的八大祥分别指的是瑞福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义和祥、广盛祥、祥义号、千祥义。据说这八家专做绸布生意的店面老板都是出自山东孟家，当然了，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可以考究。不过既然山东当初布行兴盛，全都跑到北京干买卖，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儿。现如今八大祥您是看不全了，只有瑞福祥、祥义号、千祥义这三家店还在。也许您现在用不着到这几个店里做衣服了，可是如果您有时间，也不妨去那看看。这些店铺既然能被称作老字号，可见人家的东西不一般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提醒我，用